爱好自然，跟名叫消极和颓废的做一个了断，不想再被虚伪纠缠，让内心的忐忑持续的不安，不能丢掉了我自己。 陈羽凡作曲，羽泉共同作词的《一个人去海边》。欢快爵士调调的《一个人》。哎呀，想象一下星期一一个人去海边，哇，那是一种怎么样的惬意的感觉？一个人可以冲冲浪。一个人躺在躺椅上好好的晒晒太阳，一个人来一个海边的海鲜大餐，当然下午时光也可以一个人去咖啡店好好的转一转，傍晚的时候想要去酒吧，一个人也可以在酒吧当中享受独酌的那种惬意。还记得上周五节目当中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到了希腊，感受了这样的一座小岛上的一个咖啡店，晚上的时候呢正常的营业，到凌晨三点正式打烊的时候呢，店主会把大门敞开，然后欢迎希腊岛上的所有的流浪狗流浪猫进来，在这里度过一个晚上，冬天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感到太冷了。这样的举动呢当时打动了很多很多的人啊，后来有人调查说希腊有非常多的流浪狗和流浪猫，目前有一个统计数字是有超过100万只这样的数字，想要为每一只流浪狗都提供一个温暖的家肯定是力不从心的。但就像我们上周所说过的，希腊居民自己所说的，在希腊没有大到足以收留所有流浪动物的房子，因此呢才格外用心的去照顾街上的流浪狗流浪猫，我们喂他们吃的，陪他们玩耍，就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宠物一样。但不同的是，他们属于希腊的每一个人。很多朋友说来到希腊会发现其实咖啡店和这个酒馆还挺多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一家非常有爱心的咖啡店来到希腊，好好的逛一逛其他有特色的咖啡店。哎，说到咖啡，有些人说好像我一喝咖啡就容易晚上睡不着，一杯咖啡就可以到天亮， 只能一杯咖啡咖啡咖啡。 现在是中午时分，如果白天有点困困的，此刻来上一杯美式 Cappuccino 拿铁都是不错的选择。 在耳 从没发觉，这滋味如此强烈，我能想了一整夜，我怎么也哭了，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来自于专辑《我们都是好孩子》当中的一杯咖啡到天亮，王铮参与作词并演唱。一杯咖啡到天亮，想的当然都是关于爱情的。不知道到底是咖啡因的作用，还是大脑就是不能有片刻的放松，总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脑海当中不断的浮想出来，就这样怪到了咖啡的头上，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失眠之旅。不过这首作品的这个曲风营造出来的感觉还是非常欢快的，不是那种非常苦兮兮的。来到希腊的咖啡馆，首先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呢叫做 TaylorMade。 TaylorMade 咖啡店的老板呢是一个纯粹的咖啡迷，他在完成了全球各地的咖啡之旅之后呢，开了这家 bar， 所以来这里你可以跟老板好好的聊一聊世界各地范围内的咖啡大概是什么样的，他们呢本身都经历过哪些的故事，然后每一种咖啡的味道背后又有着怎样我们不为人知的事情。来到这里你会发现，这家店不仅有希腊传统的咖啡，也会有美式、意式，甚至是自己创新的各式各样的咖啡，同时呢还会提供手工制作的甜品。店铺的位置呢非常的显眼，就是在旅游区，我们去旅游一定会逛的地方，卡普拉旅游区，但是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实在的。走到店里当中可能会发现需要排队，排队的时候呢人的心情难免会感觉到有些浮躁，有些烦躁，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够让你感到自在。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哦。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是天涯来。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 我不期待， 多么愉快。 嘿嘿， 只要自在， 只要自在。 现在听这首《不可能错过你》，你想到的画面是什么？王力宏的包场。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有时这是什么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你的爱。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就天涯海海。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见乌云飘过来，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我不是爱神，只好 try 我不变，你就会明白。 在西红柿最豪华的酒店当中，有一场王力宏的包场演出。在演唱这首《不可能错过你》的时候，还记得吗？还跟二楼的这个保洁阿姨互动，楼上的观众你们好吗？ 什么什么什么，西红柿是哪里？ OK， 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的是希腊，当然感受的也是希腊的咖啡店之旅。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叫做达林斯之屋。达林斯之屋是一家融合了时尚感和复古气息的休闲咖啡屋，这里呢，从摆放的餐椅到各种的装饰都是既典雅又精致的。咖啡店内供应的各色美酒、小吃和咖啡也都是绝对值得好好的推荐的。典雅的咖啡店放出来的音乐当然也是典雅有格调的。 孤单的时候渴望永远，忧烦的时候却总是太甜，为什么 非常抢耳的一首 R&B 作品《一点点》，来自于王心凌2015年的专辑《敢要敢不要》当中，作词来自于桃子陶晶莹。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从女人的角度描写了小女人面对爱情的私密的心态。接下来又是一首非常嗨的电影作品。 Like you aim to fight back everything you want, but I'm here to ruin your truth. Come as you are, it's all in the past. We all got our scars, coming back, coming back. I'm not scared of your flaws. Don't need no lies, it's all in your mind. We all got our scars, coming back, coming back. I'm not scared of your flaws. Say my name louder, say my name.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上周日由东方卫视打造的新武林大会首播，观众在节目中看到了明星跨界成为舞者之后展现的全新面貌。日前在上海新武林大会的录制现场，董洁、侯明昊、乔杉、吴莫愁、言承旭等八位明星舞者同台亮相，与媒体记者分享节目录制背后的故事。此次的新武林大会采取全新的节目模式，节目一方面邀请演艺明星跨界担任舞者，另一方面邀请了专业舞蹈演员与明星进行一对一或多对一的配对。节目将首次尝试无评委赛制，每个现场的得分、每个参赛者的去留都交给舞者互评或观众打分来决定。同时，节目不再拘泥于单一舞种，而是对舞者全面开放，包括街舞、爵士、现代舞在内的多种舞蹈表现形式。最后来关注，暑期档向来是亲子节目的热播季，首档亲子冒险类大型综艺《童话侠》将在本周加入暑期档的激烈竞争中。节目中，演员黄奕母女、歌手欧阳靖父子、奥运冠军何冲父女、歌手林晶叶父女作为首发阵容亮相。节目以明星家庭与自己的萌娃在融创乐园童话王国中一起展开冒险为主线，力求打造最富有体验性的观察类综艺节目。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 吴建豪的这首 Bass Gun 真的要把音量开到足够大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嗨，融合了动漫摇滚重拍节奏的一首舞曲。 Bass Gun 呢可以说是一首非常充满画面感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如果你的脑洞够大的话，仿佛都可以看到漫威动画当中的超级英雄跑出来执行任务的情景，配上这样的音乐。这首歌着重于贝斯部分，也像是低音电流般，歌曲一下最主要的是贝斯会窜流全场。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前往希腊，感受一下这里的咖啡店和酒馆。前半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着重去了解了一下咖啡馆，接下来就是酒吧之旅。首先我们去的这个酒吧呢，叫做银河酒吧。银河酒吧位于雅典希尔顿饭店顶层，这里不仅会提供最正宗的地中海菜肴、美味的鸡尾酒以及各类时尚的饮品，最主要的一点是来到这里你可以坐在露台上，一边听着你喜欢的音乐，一边欣赏雅典卫城的迷人的景色。银河酒吧呢，曾经被旅行者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棒的十家屋顶酒吧之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很有意思，如果呢最近你有看一部电影的话，哎，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嘞。这个旋律从小很多人都听过，如果你也会哟哟哟哟哟，一起来。 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挂在屋顶亮呀嘛亮堂堂。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想不彷徨些悲伤，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非常有意思的一首作品，歌名呢就叫做膨胀。这首歌的唱法呢非常的妙，运用了真假声两种唱法迅速的交替演唱，形成一种非常有趣令人惊讶的奇妙的效果，当然也是和某一部电影的桥段情绪是完美结合的。相信听到这首作品的人呢，都会不由自主地忘却掉很多很多的烦恼。好啦，各位，膨胀过之后，接下来我们去到的这个地方呢，是圣托里尼小毛驴酿酒公司。当然，这是一个属于圣托里尼岛的啤酒品牌。为什么叫做小毛驴酿酒公司呢？它的 logo 就是一头可爱的小毛驴。一共呢会有三种口味，任凭你的挑选。首先听到的这个口味呢叫做 Yellow Donkey， 口味偏淡。 其次呢是 Red Donkey， 最后是 Crazy Donkey。其中 Crazy Donkey 的产量呢是非常非常限量的。喝啤酒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音乐呢也要进行一下切换了。喝啤酒不像这个喝白酒或者是喝洋酒，可能度数比较高，容易很快的上头。啤酒呢可以慢慢的喝，配上任何你想品尝的美食，一边吃喝一边聊一聊生活，聊一聊现在，聊一聊未来。火星电台作词作曲周迅演唱的《如果这就是生活》，也来自于他的专辑《偶遇》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刚才我们说到，喝啤酒的时候可能会一边吃着下酒菜，一边喝着酒，一边谈着现在，一边谈着未来。而下面这首作品就是来自于老狼的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此刻听这首作品的时候，你想到的现在和未来又是怎样的呢？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关于现在，你总是彷徨又无奈，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的离开。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木槿花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辛苦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 遗忘个美丽的未来，弥补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关于现在，你总是彷徨又无奈，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的离开。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遗忘个美丽的未来，像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遗忘个美丽的未来，像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 歌里唱的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关于现在，你总是彷徨又无奈。虽然是一首老歌了，关于现在关于未来，但是这两句话依然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吧。但是歌里还有这样的歌词，不要忘记，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所以珍惜和把握好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11点50分，想到希腊的酒吧当中好好的放松一下的话，那么就来带上音乐去旅行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思绪好好的飘到遥远的希腊去。接下来要去到的这个酒吧的名字呢，叫做 Kameni Bar。 Kameni Bar 位于圣托里尼，是一家历史非常悠久的酒馆呢，也是一个看日落的绝佳的好去处。这里的资深调酒师呢，可以根据你今天的心情调出各种各样美味的鸡尾酒。对于想在酒吧整夜玩耍的顾客而言呢，这里可以体验到非常丰富的娱乐活动，包括会有希腊音乐会、Tango 之夜、宴会戏剧表演，以及可爱的小马戏表演等等。你知道有些人走到酒吧当中呢，想要喝一杯特别的鸡尾酒，就会跟这个调酒师说，请根据我今天的心情来调制一杯专属于我自己的。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你可以是快乐的，可以是伤感的，可以是难过的等等。但是如果你跟这个调酒师说，我今天没有情绪，来到卡梅尼 bar，调酒师依然可以给你调出一杯没情绪的酒。同样的一首老歌，但是你听不出任何的年代感，来自于欣欣的《没情绪》。 没情绪，为什么 么说过的话会忘记，没道理，没道理，所以我绝不会尽全力。没别的，没别的，你没什么让我觉得了不起。没关系，没关系，反正以后不用再见你。 新新的没情绪，新的一周才刚刚开始，星期一千万不要没有情绪。不过实在没有情绪，也可以找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刺激一下自己。比如说，此刻我正对面的电脑的屏幕，这是佩奇。看起来情绪就会有一个瞬间的起伏变化。11点55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全部行程呢也要告一段落了。中午吃完饭，如果觉得有点困的话，不妨买一杯咖啡，让自己的精气神得到好好的放松和调节。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啦。 落地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成就梦想的超级勇兽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be a hero、Be a hero 超级英雄超级英雄我来去无踪钢筋铁骨我说话很酷我脚步稳固我从不认输就是这样子不 do it like this 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抱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小弟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都请给可爱的宇宙全雷达、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落地的盖世神功